么时候你才能够告诉我，我对你的爱是不是应该？房子里面走出来，别让你的秀发埋没了光彩。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，你在默默不语守着你的窗台。你能否愿意为我把门打开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，我对你的情感一直不能释怀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告诉我，我对你的爱是不是应该？在你窗前独自等待。 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谢谢各位多年来给我的支持。其实一句谢谢是没办法表达我内心对你们的感激，请再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，祝你们年年欢乐，欢乐年年。 祝你事事 新年， 新年大